像星河的绮丽。哦哦，放肆的欢笑装进一万岁月里，做客悠然的星宿。荒郊之中舞蹈，星辰野草造出无边的天地。 清晰